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粤剧《珍珠塔》。在剧中，陆锦花扮演方清，吕瑞英扮演陈翠娥，金艳芳扮演方朵花，吴天芳扮演陈培德，张东珍扮演彩萍，任丽华扮演方本。这是1961年的录音。 阿爷的，我有一事想问，不知你母亲可曾与你谈起？ 上面 我今朝日子严格你表弟你这是路在来往看雨眼的苦想到 我的母亲远方 小的病母离祖地爸爸老母是恩当恩呀文王男人的病夫院子不相当故地修养来清虚只怕贼与无红啊脏我有心嫌你做东方人什么蝴蝶有门啊当谁梦我每一续婚姻世事万绪须商量 想自在老爷请客相许你不要忽略这匹美衣 我商量什么呀母子比得大当老母你岂能够自在他乡自葬 小子孙故地不是你的真章吗 咱们故地可算得你真章啊现在故地请客去你为家并你母亲有啊方定表弟终身之事需要慎重才好迎亲方式迎聘礼怎奈我郎中空空无分文况且八年大事难决中间万少一枚分 这两句话倒是有点商量了凭你嘛谁得不咋是男人嘛哪个呢今天是黄天我需红丝做牵引绝苦老公牵着根大面下马老花分这叫做一只爸爸儿子我女娘家其实帮不为难这还是一门有了吗 是啊是啊小子是老陆主你做过美人今天晚上第一次你你是应该的应该的 即使是小的卷气答应 啊既答应亲自晚上怎么卷亲儿子啊 是啊来快过去济公有福大人济公有福大人 有在上小人有大人在上小弟辈 好宝贝他来见过姑爷 是接过姑爷 宝贝带马 真理哪里去 我家家那我就不去了弟 弟姑爹家里不去要不家里不要去 小弟早有事夜目光不来相应困天子不早用小弟告 瞒着 我 娃没有见我呢。 自他此去时放心得下，我才打压刘金娘令叫帮本尊人与他。啊，也是啊，去扫干净肚子里，想你明明不尽悲，就不留你大心去。 哎呦，管不管你是要接早来， 小心记下了永无轻回。 啊，小子人给老奴送你一程， 不天门地洞老人家在路上多有不便，不送你吧。 啊，小子人，老奴身边还有银子两锭，一切就下转这路费。 这是我死的。 No，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小老奴乃是皇家的宗官，也是政府的国家。你小就是用来保你长大，这一点点心意你都不肯收下，这里面太过分了吧。 啊， 他的正义你要例外的，例外的。 此次乃为你老人家了。 这就是啊，小子你要保重啊。 又不轻回， 也是一路珍重。老爷，你看小子人去远了，不是背上为父去吗？ 我岂肯与那老伯爷高兴？放本， 老 爷与我带马。 是。 Thank you.

总不偷到为什么？万事你总不欺凭，言表的与我母亲心一样。万事你生于方家月圆村。还是你另有隐通事，你张龙作哑不敢讲。为什么天阴把你恭维的 求杀人，神机的表姐灵隐神鬼变，千言万语要留神，还有彩屏如白菜，金碧姑娘生机呀本，今日里杨梅夫妻到此地，道理真言在家里。 叫出了让我先去见过姑娘，所以再与你讲吧。你 你去检查这人放狠。 老爷， 快带新姑爷去给我衣裳，我在前厅摆酒与你结婚。 有不？不可还是让我先见姑娘。 你要先见姑娘， 先见姑娘。 哎，不见也罢， 岂有不见之理呀？ 你就这样去见姑娘啊？ 就这样去见姑娘啊？ 这与姑结伴 啊？有大人，你万不知道这与姑结伴之妙呢。这与姑一靠啊，可以混心世界名利康；这结伴一相啊，会离心苦海梦中人。 这正是时的站在花木相和。也许你当真的闯了道的。 是啊， 那么你在哪里闯啊？ 南京。 南京。 不进 不进。 哎呦，不大人，这个家务怎么南不两京都要去啊？ 哎呀，闯道的话到过南不两京，这话能瞒得过谁呀？啊，也许那么你往走过哪些地方呢？ 走过七山。 你就是 闯道的啊？ 闯道的，闯道的啊！ 有大人。小心天机不可泄露啊。 好一个天机不可泄露。也许早来与子相，不管哪位到襄阳，此来遇见大不同，用我怀发气囊啊。 说辛苦也到南雍王去见夫人，方本不是俗人，这条路不完真是你。 哎呀，老爷，你怎么能让小人去见夫人呢？夫人急了他， 只要娘他一见，这一见啊，这一道好事可你， 注意好事可。 哎，媳妇这么说，快点我去可好事去， 可好事去。 正啊不得，地啊不少。 这岂不是要把娃子放大一个树毛龙，或者放老鸭个笼包？人家刚起来嘛，做我母做老夫人个没家教。 娘不说求心比 这宝贝呀、啊，能亲手亲手啊！ 我娘在上哪有小时的手位？ 哎呀，与我要门嘛，能只管手动。 是都结了， 那我们再把 老娘 放大爷来了嘛，你给早来通报，给丫鬟娘老夫人头顶香火来出挖鬼节。跟我回去来子非要与不人家讲我是重复欺骗的。哎呀，这宝贝呀，这姑娘要是有啥个不道之处嘛，那千万不要见光。 姑娘言从了。 辰光可怜大小，今朝个来是红光满面，转又转向了茶又茶香。翁云三胖， 老婆 你，你求你在此出此大言，走过到襄阳，无官不接姑娘，今朝个来可以上道里动了。 哎呀，老婆你， 你是公家呀？ 哟，要小心点个，小心点个。要知幸福事，但听口中言。让我仔仔细细地去盘问你一番。 哎呦，阿亲哦，啊，我该这宝贝。 不懂。 金翅膀哪里？ 哦呦呦，他倒变得好快。啊，姑娘，哎呀，姑娘。好进到祠堂，寺庙一日走天涯、啊啊。 我里路里过个穷乡野的，侬讲我们做伙伴，根本侬到襄阳来做啥呢， 姑娘？如女百姓张铁口，他是我们一席定能灭三阿贼。小灯苦与大灯苦，我用汗同三生贼。 好苦好苦，这孙辈都只能当个死意了。 你想当个小家来我混来了呀， 这叫忠心离开了，失心告状。今日我打起来，侬当真没做官？ 当真没有做官， 果然没功名， 果然没有功名啊！嗯， 侬没做官吗？姑娘来了，花厅八句，可不是鼻子取笑侬噻？ 小子早是不管当啊！ 再宽， 老姑娘， 吩咐去火厅出去酒宴，等方大爷明日告终之再去。 晓得嘞。 我老公我出上被小偷吗？你老干啥？你啥都好笑啊！ 我在想你姑娘啊。 小我姑娘做啥？ 小子的娃娃没有讲完呢。 啊！ 哦，侬还没讲完呢，讲完侬再讲下去呀。实在之言乃是张铁口所讲，小子们却请你听信，因此我非要有了功名才来完婚，这叫做大灯苦之有。哎，小灯苦啊！ 我出上半真半假，不要整个做活动了。 这么听侬讲上去嘞，侬还是做只官的咯， 是一个小小的官。 哎呀，死我的呀！那你弄啥？ 哦，是大主，大主。都怪他们，都怪他们，哪！自家姑娘面前卖，为啥还要蒙骗呢？ 姑娘有病 啊！搁着坐了那个，坐了那个。 借梦思情，一相聚，不知千里与子情，怎梦？兄叫李子分发去公安名，不因中毒女大道强去包浪难杀人，直到名上一乡地，才知道么就此逢生与救星，来了江西必用心，这就小人长进啊成。 哦哟，这宝贝呀，自从那在这胸啊心，我 年年年呀呀把滚啊一我与我宝贝这一次逢凶化吉的功能啊 吃了去再做不做官，还是晓得哪来？阿金啊，这么那个有我们慢慢讲，再讲不起呀、啊。 姑娘，请听。 啊，好个好个，那么说了这么多，这么 你不成为儿幺里，马蹄踏遍寒花城。七篇文章三张饼，今天顺路唱新名，天子门生三丁家，上元节的点放啊去。 哎呦，恭喜的你子，恭喜的你， 恭喜马友，喜马大爷。 哎呦，这你子呀，听人家来的话，头名状元是要远嫁三年来穷林。一个呀， 是啊，新军是三百名，纷纷齐出五丈门。御花园中摆酒宴，想不到我万年兵也去无穷啊林。 啊，好在好在，我只怪着侬讲闲话，忘记把我个十宝杯接风在红颜三花。 哎呀，老爷， 那酒宴有的办好的嘛？ 哎呀，你怎么又来呀？ 我的呀，二嫂，准备上好的酒过来款待丈夫员工啦。哎呦，我个十宝杯哟！这姑娘可是老早就看出侬是有志气的啦，喏，给你只能跑出来运动。姑娘是越想侬越有志气，越想侬越会出山。我赶快叫那个姑爹一路再到九松亭，那个老糊涂啦，你还不肯来嘞？我没办法，只好叫放风老总管阿得去的啦。好的好的，今朝总算能告终回来的，这宝贝呀，请到火厅去用酒，火厅去用酒。 哎呀，姑娘， 小子的娃娃没讲完呢， 都还没讲完啊， 娃娃长得很美， 咱们能慢慢的再讲嘞啊， 请听。 哎呀，姑娘。 神风昔日今人丧，红颜于是聚山珍，再有十秀当情日，无言论语马大人，天子何人生春怒、 哎、可创死体这样、 死啊，将房清各自幻想为死命，因此我放弃万事去放弃啊，莫奈何我流落江湖长道啊。 受伤了，刚说半日天晚是个为什吧？可是他事体还不好，才才偏偏嘎嘎来，这不一些做官一些不做官，还弄个老太婆混头混脑的在。我叫一唱一曲道情来试试一个真假看，看侬 随那渔姑接班，莫非整个为他唱道经了？ 是啊， 咱们能唱一曲不姑娘听听歌？ 姑娘要听小日真官先曲啊。 不要紧的，不要紧的， 侬唱得好我重重有赏，唱得不好做姑娘个老公也不为了接官了。 姑娘要听道经，小日有个规矩啊。 听道经还有规矩啊？ 有个三不唱的规矩。 啥个三不唱？ 一不唱见首府七兵之人不唱， 你不唱呢？ 见王娃根本之人不唱， 三不唱呢？ 见不进天亮之人不唱。 哎呦，听侬个道经还有噶许多规矩啊！ 哎呀，姑娘，这叫做三不落堂有规矩啊！ 嗯，我不管侬啥个规矩不规矩，今朝个一定要听侬个一曲道经。 姑娘一定要听， 一定要听。 姑娘要听了，小子管不受命啊！ 怎么能快点唱来？ 你听啥？这老不依足吓上我。这渔姑一看哦，可以混心世界名利他。这结伴一想哦，可以提醒苦海梦中人。 好好好，定家定，定家定，那么明白大嘴，要服个一年半载了，阿里会唱得嘎个愉快愉快？我可个个出山啊，苦相出贼，我去叫个老五都来听听这个宝贝女婿打来。 来人啊！ 哎，老夫你， 你去老爷来，我放大爷来个。 哦， 呵。老夫你，老爷来了， 请进来啊， 有请老爷。 嗯。啊，今天是你请我来的啊？ 嗯，是我请侬来的。那我请侬来了。来看看侬，一毛再到举送的米，也许总是个宝贝女婿来动在侬。 哎呦，也是个地方。哎，起来，起来，起来！ 一浪轻柔。 哦哟，鱼去啥子了？侬哪跟我说东？那侬个宝贝女婿啦，我这一身好本领，唱这一首道家个苗曲，请侬来听不听个？ 哎，不听也罢。 哎，要听个。 那么大家听 好吧， 哎，男人好唱贼啊， 要不不唱也罢。 嗯，一定要唱歌。 此次演戏，你与我大胆的唱。 是小的高手。岂不成夫啊？苏秦兄啊，有大志，名不经人不会书。 啊，夫人，你可知道苏秦的故事吗？哎，可怜苏秦啊，当初得不到功名，全家人都困他不起呢。 我听得懂啊，用不着侬来解释，侬不说懂。 哦，那么也是何来的？ 到雨来变了情，穷苏秦生了富贵人，落魄风香为家追啊，啥事忙完了一家人啊，对应少丢丁香本归。这里边啊，怒 啊，夫人，你听他可唱得好啊。 嗯，好歌好歌， 唱得好啊。那么也许你再唱一曲。 怎么曲？我不要听这。 你不要听，我要听。 不要唱， 一定要唱，再唱一曲。 寒风声嘶力竭，自归朝牙当流兵。骑兵爱不困人情，自立乡人受苦寒。 那我别个会唱个几句道经呀？ 哦，修改了什么的姑娘仔？ 是啊，也许你忘了孔妈子说理念外些，怎能顶上姑娘我们镇长？啊，这是荒唐荒唐啊！ 老糊涂，这两句我都还中听哦。 啊，也许你还不向岳母大人赔礼去 啊？啊，那个叫老糊涂，啊，等到于氏千金真的是不个这个穷鬼啊？可是好玉了皇叫了好货车的女风上贼， 老夫人就该买好贼。 我说你啥？状元已经被两对女人玩去三个对面去啊？ 我看你呀，真是牛眼不识宝。 侬龙眼，侬龙眼识宝，识得哪个宝贝？哦，识得哪个我宝贝啊？喏，女婿不唱道经，男做道士不？我跟他有多少？ 老我也晓得老叔也是奸当之男，接着王爷。 那个叫老五哥，侬今朝不给我打开这门穷亲，我不肯关心侬吧？ 什么？ 你还要探亲啊？ 自然要探亲了。 那么事务推翻你，只要侬肯参谋，我当然有办法叫一下离婚探视过来。 他要是不肯写怎么办呀？ 不肯写么吊起来打，吊打别想破衣服下。 是的吗？ 是的。 当的 当的。 好，是出于我那家吧嘞， 多家回来。 夫人，我当的嘛。 哎呀，当的。 不是我行。希望有何才之有啊？ 小姐已得中留名状元，清风七上监察女士。 我在园中早就观察完了。你表弟得中留名状元，清风为七上监察女士。 表弟。怎么儿孙知他不应中毒女道，知他背景。 表弟放心，知他又回到我家来了。 是啊，是我回到你家。 那蒋公接了你的知他回来，啥不明白，哪位来的？ 原来是吃了。 相公，相公。 去上关门去。

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二度梅》。 梦雪景一相问，无宿命应根藤，那一 见了亲王们，开下了门来一看门，原来是滚鸡呀土生，他见那雅琴的心，苏金灿来了青菜大餐，一宿命无福地间，还要来做那群鸡呀母们，我的娘托本多仙难懂，我就将去把身门存，我与那王西同，两个人托本多一阵，一阵血和乱，他本是我的养父大人，舍子望他念儿女之情，偶尔然才投进他的府门，落在路际，本是个一世同人，郎掌心他不偏，偏言不把人问，往昔同体无悲足啊，我一人拖穿了一战，有心相见和往昔同，可怜我你俩就分了难，往昔同对他撇死，死血葬在西门，我有心到山东去亲母，身上有没得分文，那东面西方，东飘西荡无处把身存，那一天在守山寺门安危，国王贤良要把我的命存，收留我做一个大人，你的父亲去游玩，他把我带回了府门，我本当做书生恐怕走了我的风声，望你亲家爹我的恩典，我时时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这本是我的真情深学籍，本要告诉你。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红楼梦》。 不停可怜 伤心的女人，不计七分多年情缘，不懂的女人。 吃香。